壮丽，春天的故事传。 北京时间零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各位听众，零点到两点，上海新闻广播将给您带来经典947欧洲音乐厅节目，欢迎收听。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The program is by Dominic Gardner.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周杰，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2022年8月27号在琉森圣路克教堂上演的音乐会实况录音，由英国指挥家托马斯·阿德斯执棒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携手德国女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共同呈现，这也是2022瑞士琉森音乐节的系列演出之一。演出曲目包括皮尔·诺加德的梦的戏剧，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音乐阿贡，托马斯·阿德斯为小提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咏叹调和卢托斯拉夫斯基的第三交响曲。丹麦作曲家皮尔·诺加德师从沃恩·霍尔姆波和纳迪亚·布朗热，是20世纪下半叶比较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是无线音列的发明者。纳索斯评价皮尔·诺加德说，他的音乐源于对探索世界现象和音乐可能性的永不满足的冲动。他的作品中有对位和序列音乐的技法，代表作有《金瓶之旅》、《打击乐曲》、《易经》等。音乐会首先就将带来皮尔·诺加德的《梦的戏剧》，由英国指挥家托马斯·阿德斯执棒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皮尔诺加德的作品《梦的戏剧》，由英国指挥家托马斯阿德斯执棒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接下来音乐会上演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音乐《阿贡》。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斯特拉文斯基是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他9岁开始学习钢琴，1901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1903年师从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学习作曲，1909年起写了许多著名的芭蕾舞音乐，享有世界声誉。阿贡于1953年12月开始写作，是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生涯中最后一部芭蕾舞剧。从这部作品对应的创作分期来看，此时已进入作曲家的第三个创作分期——序列主义时期。但在作品开篇却并没有体现出序列音乐的特点。事实上，阿贡不仅是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向序列主义的过渡，更是作曲家整个创作生涯的一种综合，并由此体现出作曲家三个创作时期之间呈现出的相互联系、逐渐过渡的特征。正因如此，才铸就了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语言与风格。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音乐《阿贡》，由英国指挥家托马斯·阿德斯执棒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 Thank you.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音乐阿贡，由托马斯阿德斯执棒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托马斯阿德斯是英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他出生于伦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就读于伦敦市政厅音乐与戏剧学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等学校，师从亚历山大·戈尔和罗宾·霍洛维等英国著名作曲家，后来曾在皇家音乐学院任教。他被认为是21世纪初最重要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获得过格文梅尔大奖、西门子音乐大奖、格莱美奖等奖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托马斯阿德斯为小提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咏叹调，由托马斯阿德斯指挥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携手德国女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共同演绎。 Thank you.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托马斯·阿德斯为小提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咏叹调》，由托马斯·阿德斯执棒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携手德国女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共同呈现。 无需机票，没有旅行的负担，最新的欧洲音乐会你都可以听到。经典947让你第一时间与欧洲听众同步感受名家名团的魅力，就在 FM94.7 每周一至周日947爱乐厅。 今天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2022年8月27号在刘森圣路克教堂上演的音乐会实况录音，由英国指挥家托马斯·阿德斯执棒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携手德国女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共同呈现，这也是2022瑞士刘森音乐节的系列演出之一。今天音乐会的最后将要上演的是卢托斯拉夫斯基的第三交响曲。波兰作曲家卢托斯拉夫斯基从20世纪60年代起跻身国际乐坛，他的作品多次在国际作品比赛中获奖。他的第三交响曲于1977年开始创作，1983年完成全曲，1985年获得两年一度的格拉维梅耶尔音乐大奖。第三交响曲包括有影子、两个乐章和尾声，全曲连续演奏，总长度大约30分钟。作品构思严谨，布局缜密，音乐的发展形式丰富多样，富于独特的逻辑。作品集中反映了作曲家对音色变化的特别兴趣和敏感，音色音响的表现意义格外突出，各种音响及其运动形态在意念阐述与情景描述，以致全曲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因素作用。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卢托斯拉夫斯基的第三交响曲，由英国指挥家托马斯·阿德斯执棒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

Thank you. Thank you.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由许忠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黄楚芳共同演绎。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节目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小林，统筹周杰，监制洪柳。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我是周杰，欢迎继续锁定 FM94.7, 我们下一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